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睇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我系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咁同我一起主持呢个节目嘅咧就有 Jeffy 啦吓。咁我哋今日嘅讲题咧就会系继续我哋上个礼拜所讲嘅民主嘅追求，不过咧我就会稍微转转佢，今日咧我就系叫做对民主嘅挑战。咁其實今晚呢我哋繼續講民主呢都要多得阿 Jeffy 嘅。因為我原先呢就諗住即係上個禮拜講咗呢一啲民主嘅基本嘅理念呢都差唔多啦咁樣。咁我上個禮拜都講過啦、啊、其實我都犯咗個錯誤，就係話即係我以為呢啲嘢咁基本嘅都唔使講㗎啦，係咪即係阿媽係女人。咁確實呢阿媽係女人呢係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嘅咁樣。咁但係做完上個禮拜之後呢，其實呢咁繼續同阿 Jeffy 傾偈呢，佢就話財哥其實唔係、哦，即係有關民主呢個問題咧，即係其實我心目中仲有都唔少嘅疑問咁樣，係嘛、嗯？即係覺得值得繼續探討落去嘅。咁不如咧，而家就等阿 Jeffy 嚟講講佢心中嘅疑問，好嘛？ 其實我嘅疑問咧，我就冇乜疑問嘅。不過我就覺得咧，講呢個民主咧，即係我哋上個禮拜講嗰啲係一啲基本概念啦，同一啲歷史簡介啦。咁、但係我就覺得其實一般人咧、對民主呢一樣嘢嘅睇法咧，就未必話有個比較深入嘅思考。咁我覺得咧尤其是係而家呢個時候啊、我哋可能身處呢個社會咧，我覺得對呢一個民主呢一樣嘢係非常重要嘅。咁我就所以非常之咧好希望咧今日可以再同財哥講多啲咯，俾財哥分享多啲俾我哋聽啦。 好啊，好啊，好啊。嗱，咁不如咧，我用一個有趣啲嘅問題嚟展開呢個話題啦嚇。 好啊， 就係你覺得嗱，我哋成日講民主自由呢樣嘢啦嚇，即係分唔開啦。咁但係咧，就我曾經喺澳洲住過啦嚇，即係亦都攞咗佢嘅護照啦。咁作為一個澳洲公民咧，原來佢有一個咧有權利都有義務喎。其中嘅義務你知就係咩咧？就係投票啦。係啦，冇錯啦。咁原來咧，澳洲嘅公民咧唔投票咧係要罰錢嘅，即係嚇，凡係啲大選嘅時期咧嚇、你又一定要去投票。我記得嗰陣時咧係講緊50蚊澳幣嘅，後嚟好似加到唔知70、80咁樣樣嘅。不過後嚟當然啦，我就回流咗香港啦嚇，都十幾年啊，眨下眼咧。咁其實你只要過咗某一個時限咧，唔知喺即係澳洲以外居住一段時間，唔知半年或者以上點咧，咁你話短時間唔翻去咧，咁佢就可以豁免咗你。就唔使罰你錢啊！咁但係其實咧，佢最先嘅時期，我哋都要去領事館投嘅。但係即係嗰陣時，你唔去領事館投咧，都要罰錢。咁但後嚟好似就過咗某個時段咧，就話領事館嗰度都可以豁免啦咁。嗱，咁我想問呢、這個即係幾有趣嘅問題啫，即係唔係咩大嘅原則性？但係有時咧，我哋好強調，即係話民主就保障自由啊嘛。但係其實，譬如呢啲咁嘅制度，咁我到澳洲好民主自由啦，係嘛？但係原來咧就冇唔投票嘅自由喎。咁你又點睇呢？ 其實都有㗎。咁你有錢我咪俾得起我 啦。又啱係咪？咁即係對於窮人嚟講就慘啲啦，係咪？ 不過佢就會的確係剝奪咗部分比較即係經濟條件冇咁好嘅人嘅自由啦。 係。咁但係呢，有時我哋咁講，而家喺呢個民主制度呢，我哋好多時即係西方民主制度，好多人都話即係發展咗幾百年啦，即係梗係比較成熟啦咁。但我哋都睇到呢，有時佢哋嗰個投票率，即係嗰啲選民啊，嗰個積極嘅程度咧，個參與嘅程度咧，係越嚟越低嘅，好多時，即係話真係個選民入面可能只係得30%或者甚至20%嘅人去投票，咁你話到頭來究竟佢有幾有代表性咧？即係你選到出嚟係嘛？你按嗰、那個即係投票嘅比例嘅啫嘛，就有幾個競選咁樣係嘛？咁所以咧就可能呢個咁樣嘅強迫嘅民主制咧，所謂即係投票咧。佢就某一程度上用行政嘅手段嚟去保證到嗰個投票率、基本上係100%啦，即係除非你俾錢啫，係咪？咁其實你覺得係好事定唔好事呢？ 其實我就覺得呢樣嘢冇乜意思啫。 冇乜意思。 話好唔好意思，好唔好事呢，我就覺得呢樣嘢好無聊囉，因為如果嗰人真係要投嘅，咁佢我都覺得一個民主制度呢比較上欣賞嘅投票呢嗰、那個取向呢係一種即係自發性嘅投票嘅、自發性想參與呢、這個政治嘅議題啊，呢啲關於呢啲選舉嘅，咁所以我覺得罰錢呢啲強迫性嘅嘢其實做唔到、 即係你基本上係反對嘅， 係 係啦，係好有意思啊。咁大家呢可以你自己去問下自己啦，究竟你係咪好似 Jeffy 咁諗嚇，贊成啊定係反對啊咁樣 咁啊，財哥，我又問下你咧呢件事，咁你會唔會覺得呢啲事咧就代表其實人咧 唔係話真係咁多個想要民主呢？ 其實唔係，其實呢樣嘢呢唔多唔少係牽涉到呢，第一就係嗰個人呢，即係人民啊，即係對於而家嗰個政治嗰個形勢啊，究竟佢熱唔熱衷呢，其實就好大程度上反映佢對嗰啲當政嘅人有冇信心，係咪？即係佢點解會有個政治冷感，我而家咁講，就係、是、一個政治冷漠嘛。佢冷漠就係話其實呢啲某一程度上都係假民主嚟嘅。假民主意思即係話呢，阿 A 上台因為阿 B 上台，即係乜黨乜黨上台呢，到頭來都係差唔多㗎啦咁樣。嗱呢個呢其實我哋會即係今日嘅節目呢，稍後呢我哋會再深入些少探討㗎，點解會有呢種咁樣嘅觀感呢，係咪即係都係其來有自㗎，唔係話啲人無端端會有政治冷感啊，咁呢個其中一點啦。咁另外一點呢，其實我又想從另一個角度即係帶返另一個角度呢，就有趣㗎。呢個呢就係我哋有時所講到嘅呢，嗰個公民意識呢係真係亦都牽涉到一個叫做集體行動嘅問題，即係如果喺社會心理學入面呢，我哋叫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所謂 collective action 呢，即係其實之前我哋都提過類似咩工地悲劇啊嗰啲咪囉，即係話係你唔做啫，人哋做，係咪你守法人唔守法，咁你咪好蝕底咁樣，係咪諸如此類呀，係咪？咁另外一個呢，其實就係我哋叫做搭便車嘅問題啦，即係hitchhiking 啦，搭便車啦，咁舉一隻手啦。咁但係呢佢嗰個名稱叫做 free rider， ride 就本來即係騎上架車度，即係搭上架車度啦、free rider， 咁就係人哋架車經過，咁你又唔使唔畀錢，你又搭上去即係有時啊啲貧窮落後國家好時都係啦，啲人咁跳上個車尾嗰、那個巴士咁樣，佢都唔畀錢，咁到頭來佢跳返落嚟已經得啦咁。咁 free rider 呢其實喺民主選舉入面呢，某一程度上都有這個情況出現嘅。因為真係你諗下，尤其啲大國即係唔好講我哋中國13億啦，就算美國嗰陣係差唔多3億人啦咁樣呢，其實佢每次出去即係譬如大選啊、選總統啊、選舉啦，咁佢投票嗰個人數呢，即係個選民嗰個基數好大㗎嘛。好大嘅時期呢，你會有一個咁嘅諗法啦 ,Jeffy。就係真係我哋所謂多我 就唔多啦， 一個唔多，少我 都係唔少， 一個唔少，係咪啊？即係好多時啲人就咁講啦，因為咧你始終尤其是美國啦，啲人就住得好分散啦嚇，嗰啲咁樣嘅市郊啊、suburb 啊咁樣，你去嗰個投票站一定差唔多要開車噶嘛，係嘛？咁你即係食完晚飯嘅時期，可能你已經咩啦？諗住睇下電視瞓覺，你又要換套衫啊嚇，特登走去投票站啊，投票跑架車投票又揸翻屋企咁，咁對好多人嚟講咧。尤其是如果投票嗰時天寒地凍㗎啱添啦，係咪即係好多人就覺得嘩即係犯不著咁麻煩啦，即係 投票都有個成本， 都係有個成本喺度㗎嘛，咁人係懶惰㗎嘛，係咪咁佢又咁諗啦，就係話嘿你而家咁睇個走勢，哎呀邊個似乎都係贏㗎啦，咁即使如果嗰個啊係佢嘅心意嗰、那個，咁佢就覺得嘿佢係唔係都贏，咁唔使我再幫佢一把啦，係咪 冇錯。 但倒返轉頭，如果即係領先嗰、那個，好明顯領先嗰、那個係佢唔中意嘅。咁佢話唉多我一個都唔多啦。 我減低投票率添啦。 唉即係冇我講係啊，你實際上我點投嗰、那個人都係勝出㗎啦，算啦咁。係咪即係人呢就有時候會有咁嘅心態㗎、但呢種心態係好有趣㗎，即係我哋成日都講㗎，就係、是、個體嘅理性就係集體嘅 感性 非理性啊， 係 非理性啊，係咪唔係感性啲嘛、個體嘅理性就係集體嘅非理性啊嘛，係咪我哋最成日都講呢個問題㗎啦，係咪個個都話嘿我唔搭巴士啊，我自己揸架車，我返工唔知快幾多啊，卒之個個揸車 之後走 就塞到仲慢過搭巴士，咁呢個咪叫個體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囉，係咪即係譬如睇大戲咁樣，個個坐喺度嗰啲凳仔度嘅，佢睇得唔係好清楚喎，我企身睇，卒之個個企身睇，卒之仲衰過之前又罰企又睇得唔清楚。咁係咪個體嘅理性 大過 就個個人都 exercise 呢個理性呢，卒之集體就點呀， 就非理性， 結果就非理性㗎嘛。咁呢個基本係人都知啦，我喺呢個節目入面講過唔少次，呢個咁根本嘅人類嘅問題㗎啦，係咪呢個最根本嘅問題嚟㗎。咁所以其實投票都有呢個問題㗎。 其實簡單嚟講，呢個係咪真係所謂嘅多數人嘅暴政， 但呢個係另一個問題啦。呢、個呢其實我今日都想帶出嘅、不過呢你係引咗出嚟啦。呢、這個亦都呢係好多人對民主嗰個批評呢，就其中一個就叫民主嘅暴政。咁、其實呢係如果我冇記錯，可能應該最早提出嘅呢就 Tocqueville 啦、即係其中一個法國嘅學者，佢19世紀嗰陣時去美國度參觀，定係18世紀仲早喎，其實好早㗎，但係呢佢就好印象深刻對美國即係嗰個民主制度啦，咁但係佢亦都提出一個咁嘅危險嘅，咁就係所謂嘅 tyranny of the masses， 就係所謂暴民政治啦。其實大多數人呢 啊，這個呢就是牽涉到一個很深奧的問題，即亦都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就是我們叫群眾觀的問題。 其實我就覺得為什麼說這個term 呢，就是因為其實跟剛才很一樣的情景而已，因為我覺得我影響不到大家，我影響不到大家投票的結果嘛。 但是個個都這麼想的時期呢，你就一定影響到。其實那個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就是這樣嘛，你個體以為的東西在你的立場來說是完全合邏輯的，但是當你個個這樣想的時期呢，就不合邏輯了，就是違反了，你個個都說多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不少，那你又很理性嘛，但是這個世界不是只有你一個有理性的嘛，個個都有理性的嘛，當個個都這樣想的時期，就沒有人投票咯，沒人投票就玩不下去咯，這個遊戲就是這麼簡單嘛。什麼叫個體理性是導致集體非理性呢，你要明白那個核心的概念嘛，所以這個所謂搭便車的問題呢，其實也是我們要克服的。所以為什麼就是說你不要理幾多人出來投，你盡了自己那個責任，這個就是克服這個個體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的唯一一個方法而已，是吧？因為個個用最理性的思考呢，卒之得出來集體就是 非理性， 就非理性的了，就是這個這根本的邏輯嘛，沒得拗的這個邏輯，是吧？好了，但回到部門政治那裡呢，其實就真的尤其這裡舉一舉啦，又講返少少歷史啦，柏拉圖大家都聽過啦，佢最先提出一個所謂理想國嘅一個咁嘅意念啊，理想國這個概念都由佢嚟。咁佢寫咗好多即係著作啦，咁但係呢其中呢佢就有講理想國入面呢，佢話應該呢我哋有社會嘅統治者，就係咩呢，叫做哲學家王啊，哲王啊，就叫 Philosopher King。咁當然啦，因為佢係哲學家，咁所以佢梗係諗哲學家嚟做統治者一定係最好啦，因為佢最識得諗嘢，即係最有思想，最有智慧，咁有智慧嘅人嚟佢應該領導啦，係咪，咁所以叫 Philosopher King。 所以佢其實佢係唔擁護民主嘅。咁而佢其中一個影響嘅呢，就係因為佢個老師係點死嘅呢， 佢就係俾成班嘅人逼佢要 冇錯啦，因為嗰陣時就係雅典，咁你知個老師就更加鼎鼎大名嘅，就蘇格拉底啦，係咪，即係成日講笑，即係話好痕啊，啱個格拉底啫，係咪，叫蘇格拉底 Socrates。 咁 Socrates 呢即係就係古希臘嚟講最即係光輝燦爛嘅嗰、那個即係文明嘅時期最大嘅思想家啦，即係我哋就堪與同我哋中國嘅孔子比美啦，咁所以呢你就話好多人就柏拉圖就差唔多係孟子咁樣啦，係咪，咁但係始終有啲唔同嘅，因為呢即係譬如柏拉圖咁樣呢，始終西方人呢佢哋嗰個嘅傾向呢，除咗德方面呢，佢哋喺智方面係比較有興趣嘅。我哋呢就比較麻煩嘅，即係起碼儒家思想嚟講呢，佢哋呢個德嘅興趣就大過智嗰方面嘅。即係 intellectual 嗰邊呢佢冇咩興趣嘅。佢 moral 嗰邊呢佢就好大興趣。所以孔孟呢其實喺智嗰方面呢其實就冇咩貢獻嘅，除咗孔夫子最叻就係話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之也。咁呢個真係冇一定啦，呢、這個真係做學問嘅係咁啦。咁但係呢其實春秋時代唔係冇有嘅，你有啲譬如就墨家同名家嗰啲呢係字方面好有興趣㗎。但係最衰到漢代嘅時期下，董仲舒就係霸黜百家，獨專儒術啊嘛，咁搞到全部都係儒家啦。咁西方嚟講呢，由蘇格拉底到柏拉圖，然後到亞里士多德，哇！呢、這個直情係外星人嚟嘅，我成日都講亞里士多德根本都外星人嚟嘅，即係佢所涉獵個面咁廣啊，同埋佢睇嘅嘢啦，喺當時二千幾年前。咁當然後嚟啊，亞里士多德個徒弟就係邊個啊？ 就係 亞歷山大大帝啦，係嘛 ？Alexander the Great 啦嚇。咁而家但係咧講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咧當其時咧就係佢係用一種非常之喺我哋眼中睇上嚟好開明、好進步啦，係嘛？但係當時咧就話佢咧有顛覆性啦，就話咧佢敗壞啲年青人啊嗰個道德啊，即係嗰個思想啊，因為佢係要懷疑一切啊嘛，挑戰一切啊嘛，好多嘢咧佢都要佢哋係咁問噶嘛，佢用一個問嘅方式，乜嘢都要打個問號咁樣。卒之後嚟雅典咧，佢哋就一個叫做民主體制底下，其實咧睇翻歷史咧，原來講係幾百人嘅啫，嗰陣時出席，大家一齊投票啊，投票就判咗個死刑啦。所以蘇格拉底咧就係、是、養毒而死嘅，就飲個毒藥嗰啲好似唔知咪類似鶴頂紅嗰啲咁嘅嘢啦，即係咁樣死咗。作為佢個徒弟柏拉圖呢，所以呢其實佢對呢個民主制度呢係一啲好感都冇，所以佢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是、即係後嚟好似托克維爾講嘅，就係、是、托克維爾即係叫部民政治啦，